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982AM927 青春联盟之更值钱，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伟，大圆儿啊，也是更值钱的制作人。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小冰。 小冰好。本期呢是更值钱最后一期周播节目了，从2017年7月2号开始播出第一期节目到今天，更值钱一共播出了28期的周播节目。作为更值钱的制作人，十分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从明天开始呢，更值钱的播出时间改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还是 FM982AM927 还是更值钱，我们不见不散。听友呢可以关注微信号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们互动。那互动可以获得免费修改简历的机会，以及优质的应聘者呢将获得更值钱栏目的优质企业内推。 吓死本宝宝了，小兵还以为最后一期就结束了呢，我还有很多不懂的职场问题要问袁伟姐姐呢。 当然不是啦，小兵，不是最后一期节目，更值钱呢从周播改为日播了，我们的播出时间呢调整到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更值钱呢正在自我完善当中，希望能给各位听友带来更好的节目以及更多的收获。在28期周播节目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的职业，有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的相爱相杀，新媒体和运营背后的秘密。律师呢竟然被一棵树给难住了，猎头不仅会挖人还能止损，金融大咖年薪百万却不想上班，以及家长和幼儿园老师之间关系出现僵局的时候该如何破解呢？还有面对校招我们该如何应对。好了，话不多说，本期我们将为大家重新盘点这些职业和校招的潜规则。第一个是产品经理这个产品经理啊号称可以改变世界，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变成第二个马云。 所以呢，很多听友都想问产品经理这些人到底是干嘛的。想要做产品经理的小伙伴呢，也都在想产品经理是不是一定要科班出身呢？对于仍然对产品经理有好奇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要定一个东西，可能涉及到市场部门、销售部门还有生产设计部门，那么方方面面呢，需要一个人来统筹以及沟通，对结果来去负责。能不能重新注册一个公司呢？设一个老板岗，既管生产又管设计又管市场，那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是很难实现的。随着市场的发展，互联网产品变化越来越快，可能需要有个专职的岗位去收集用户的需求，去思考用户的需求，去调研竞品和行业的发展，总结出比较复杂的需求文档以及相关的材料给研发部门。所以呢，就产生了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因为产品经理啊，是对结果负责，实际上并不需要去完成每一个具体的功能，包括他不一定要会程序开发，当然呢会是更好的了，也不一定会设计，当然会也更好，不一定会市场投放，当然必须要懂得如何去跟市场部门去沟通。大家也不要以为产品经理呢可以什么都不会，其实产品经理谁都能当，产品经理是一个入门特别容易，但是进阶很难，成功又更难的一个职业。首先呢，得会写需求文档，所以文笔好的吧，起码表达得有逻辑，跟你平时码字儿写心得体会可是不一样的。首先你要搜集需求，然后分析需求，要把需求的这个整体逻辑要排列清楚，然后呢还要画原型图，所以还要有点艺术细菌。还要干什么呢？还要做个竞品的调研，所以你得会勘察敌情吧。总之，产品经理特别痛苦的就是没有非常强的专业技能，但是要承担特别大的责任。好吧，心疼产品经理三秒钟。感觉这个产品经理呢，得会十八般武艺，但是都会的点皮毛，要不然怎么镇得住相爱相杀的程序员呢？但是我也知道很多优秀的产品经理是从程序员去转岗的。说到这个程序员，今天盘点的第二个热门的这个岗位，因为刚才提到了这个产品经理和程序员经常会互掐，相爱相杀，虽然他们的标配呢都是电脑包和格子衬衫，但是工资真的是挺不错的，普遍呢都高于其他行业。不过别以为程序员就一定意味着高薪，程序员之间也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呢每个月才 6K， 有的呢是20到30K， 甚至是更多。真正的程序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思考，不断累积。哇，我感觉所有的行业好像都是这个样子呢。但是对于程序员来讲，他们的工资和能力是直接匹配的。比如说一般的互联网公司都会给程序员进行技术能力分级，6到7千呢差不多是比较初级的程序员，工作年限一年或者是不错的毕业生，工作到了3年左右，有比较好的累积，就能度过初级，进入程序员职业的高速发展期，开始接触更广泛的技术知识，开始尝试项目分析、数据结构设计。等到了5年以上呢，比较优秀的人员，薪资基本都到了2-3万，到了高级的阶段。再一个呢，很多的资料啊都是英文的 ，Google、Facebook 开源的系统说明呢都是英文。所以学好英语也是很重要的、很必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说公司有这笔预算啊，给你请一个专职的这个翻译，那也可以，就是你不会英文能看得懂，有人帮你去翻译这个材料也是可以的，但是估计得是比较高速发展的大公司。现在呢是临近年末了，也进入到跳槽的一个高峰期，给程序员新人一个建议，头3年呢不要换工作，在换的过程当中，可能工资表面上是提升了，但你失去了在一家企业的沉淀。而这个沉淀是什么呢？任何公司也不可能开始就让你接触核心代码、核心业务，肯定是先从边缘化开始做起。信任关系是通过时间相互建立的，建立了1年、2年、3年之后， 可能才能接触到核心业务。如果建立一年的那种，你可能呢只是刚摸到了核心业务的一个小边边，只是别人带着你的一个小弟，你就跳走了，有很多机会都没有把握。第三个，咱们盘点一下新媒体。聊完了程序员，再说一个大众可能都觉得挣钱很快的职业，新媒体啊。今天下午在开会的时候，还有一位这个大佬说啊，更值钱，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呢？薪资可以面谈，钱都好说，只要能干活。好多人呢都不知道什么是新媒体，大部分的人呢都会问我，是不是写个公众号啥的，这个就叫新媒体呢？我只能说，公众号只能算是一种，写好了就是个自媒体大神了吗？其实新媒体的门槛确实非常低，给了创业者很多的机会。在这里呢，就通过几个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一般新媒体是如何赚钱的。第一个呢是广告变现，比如像 Papi 酱啊，据说 Papi 酱的这个广告呢，有一次是达到了千万级别，还有这个回忆专用小马甲，这是好几万啊。这种以广告为主的呢，做一个账号，本身有流量有关注，可以去发广告，这是最传统最常见的方式。前提呢就是你得有很大的这个阅读量、转发量、评论量，一看呢确实是有真粉儿。第二个呢是内容孵化的品牌栏目，比如说像办公室小野啊，拜托了学妹，就是这种啊，包括未来更值钱呢也将会是一个品牌栏目，未来会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第三呢是以电商的形式，通过流量变成购买行为的变现，比如说社交媒体的电商啊，把粉丝变成自己的客户购买者，去通过不同的账号覆盖不同行业的粉丝，在这个过程中呢直接卖货。像90后的小姑娘雪梨，她每年大概会有十几亿的收入啊，但是他们的成本相对都要低一些，他其实就是在分享自己的生活，我有什么新的款式我穿给你看。对于粉丝来讲呢，就是代入感是极强的，他就是我身边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穿的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我也想去买一件。未来估计在很多场景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消费。最后，在这个纷繁的时代，找到你的核心竞争力，再去做新媒体，再去深耕，你才能成为下一个网红，才可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网红经济，让你赚钱，让你受益。第四个，热门岗位运营。说完了新媒体呢，就不得不提大家想要成为自媒体大神的必备技能——运营。运营呢，俗称互联网打杂的底层工人，确实是很辛苦啊，非常杂。我是一块砖，哪里有热点哪里搬。追热点呢是一个100%没有毛病的问题，比如我作为老板来讲，肯定是希望所有的热点都去追呀。比如说露宿一夜假装没事儿，我都想从职业的角度去批判一下，你们这样做是违反职业道德的，有工作就正大光明的解决吗？一定要深夜在房间里看剧本吗？确实有热点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对于公司来说都希望去蹭一蹭这个热度，比如说杜某斯啊，这个热点追的都是风生水起。而且追热点呢没有太多成本的代价，但是关键的是每次追热点之后都要复盘，不能盲目的去追热点啊，老去追又追不成，这样小伙伴们就没有劲头了，就疲了。举个例子，比如说七夕情人节，想追一波热点，普通的活动用的都是红色啊、粉色啊，但是你用粗体黑背景，正好能产生一个吸引别人注意力的作用。当大家都很喜欢用欢脱色彩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用黑色会更加的吸睛。当然你要给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要不然就是找揍。所以运营呢，不仅要会追热点，也要想办法与众不同的追热点。而且现在对于运营的要求呢也比较高了，需要文武全才。文上呢你得能写稿子，武呢能办活动，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运营就是个打杂的了，就算是个打杂也是高级打杂。总体来说呢，运营现在真是不太好干了啊，这个量掺沙子的会比较多。新媒体呢是在日新月异变化的啊，以前有微博、公众号、贴吧，现在呢有头条、知乎、小程序，每天都有可能有新的媒体出现。 虽然互联网竞争激烈，但是要相信总会有新的机会出现。最后总结一句，运营就是挣扎在用户与利益转化之间的那个中间人，也是在平台与客户之间不断寻求生存的人。各位想做运营的小伙伴，任重而道远。顺道说一下，我们更值钱也需要运营。第五个岗位呢是律师。大家还记得这个潘越秀律师提到的一个案例吗？就是一棵树啊引起了一场纠纷。律师面对的客户群是社会不同层面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社会阶层。当事人会把他的情感、他的这个经济、他的未来、他的法律交织在一起向你倾诉，可以说是把律师当成了解忧杂货铺啊。哎，这个跟更值钱差不多。当然作为律师呢，在面对当事人这份信任的同时，要从这个职业的角度给他加以引导。比方说法律上你该怎么做，咨询的问题给你解答，然后你应该采取的法律措施，还有在案子中要如何保护自己等等。最后呢，送上大律师张思之的至理名言，一个律师应该具备的是哲人的智慧、诗人的激情、法学家的素养、政治家的立场。第六个热门岗位，前一段热播的大剧《胡歌猎场》，相信已经不少听友看了，并且对猎头呢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啊。普遍的印象呢就是猎头挖人，但是猎头其实是个很神奇的职业。猎头呢除了能帮企业挖人之外，还能够帮企业止损。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嘉宾杨丽培 Penny 提到，某家互联网公司因为资金的问题想要裁员，但是又不想支付赔偿费，权衡之下呢找到了猎头团队。猎头团队收到互联网公司 HR 发来的打包简历，仔细的研究了一下，认为这些技术人员呢都不错，一旦投放市场还能大赚一把猎头费。第二天猎头团队就开始亲自拜访原来合作的客户，看看有没有对技术人员需求量比较大的公司。其中一家客户公司的 CEO 说，如果他们面试通过，可以把他们的技术人员全部都挖过来。然后猎头就约见了这家准备裁员公司的技术总监，一起喝茶聊天，并且成功说服了他们集体跳槽。记住啊，不是集体被裁，是集体跳槽哦。最后不到一个月，全部把要裁员公司的技术团队挖走了。因为猎头猎走了9个技术人员，为这家互联网公司节省了近百万的赔偿费。只想说这个操作实在是666啊，但是能集体挖走的确也不是非常现实和常见的，只能说这个猎头不是一般的厉害。而且现在越来越多公司不敢接收团队形式的跳槽了，因为将来被挖空的风险会比较大。各位猎头也是时候转变下思路了啊。第七个行业，金融。下面我们说一下大家认为高大上的职业。金融呢，每日出入 CBD 高档写字楼，分分钟几千万不眨眼啊！你跟我说这个几千万我都不好意思呢，必须得是上亿，而且几十个亿、上百亿啊，越多越好。这是大众对于金融的第一印象。但是想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金融都是光鲜亮丽的。之前我们节目说到一个小伙伴，虽然年薪几百万，但却生无可恋。我严重怀疑你真的不是来炫富的吗？小伙伴说他毕业3年左右，年薪近百万，大家觉得他特别成功，但其实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呢，做不到马云爸爸说的对钱没有兴趣，可这个钱真的是拿命来换的。每次 case 要交割的时候，或者是一有报告要做的时候，加班3天3夜，3更半夜，完全没有停歇。哎，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是小北写的哦。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不太适应的，熬的眼泪哗哗的呀。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泪水呢？因为我对这工作爱得深沉。 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呢，朋友电话就来了，约起啊，走起啊。我的内心是向往的，但是臣妾真的做不到啊。顶着国宝妆，24K 纯熊猫眼，加上快粘在一起的眼皮，我只能说一声抱歉，已经3天没合眼了，睡一觉再说行吗？一觉醒来，美好的工作又开始了，朋友关系都很好，第一次辛苦辛苦表示理解，第二次表示理解，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突然发现没有人理我啦。工作辛苦大家都理解，但是感情长时间不联系却真的是变淡了。其实呢，我想说很多人加班连加班费都没有的，一年挣好几百万，凭什么不加班啊？其实金融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行业，很多人都不知道金融是干什么的。有这么一个段子，做金融的一个哥们儿放假以后呢，到海边看海，这旁边有一个大师，这哥们儿跟大师开始聊天，大师问这哥们儿，有一个钓鱼的老头，你说是给他鱼竿呢还是给他鱼呢？哥们儿说鱼比较好吧。大师哈哈一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搞金融的哥们儿却说，大师，我不是这么认为的，你给了他鱼呢，他能够卖钱，卖了之后呢，你可以多买几个杆儿，然后呢，你可以包一个钓鱼场，过几年这个钓鱼场再上市。大师愤怒地说，最讨厌和你们这些搞金融的聊天，放个假还这么多事儿。所以说金融行业就是在讲故事，每天都在想如何能够对接客户，美化客户，对接资源，将资源包装得特别美好，再销售给客户，特别的辛苦，才有了高额的工资作为回报。烧脑熬夜熬心血确实是不容易啊。第八个行业，幼师，也是前一阶段饱受争议的一个行业。就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幼儿教师都非常善良，非常美好。 不知不觉中，原来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多的职业了，小兵学到了好多知识呢。人类的世界可真复杂，不同的工作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好小兵只要踏踏实实地干好一个工作就好了。祝大家也能开开心心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小兵呀，有的时候还真是羡慕你呢，只要陪聊就好了。好了，上半场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职业吧，下半场呢我们好好聊一聊校招的那些事儿。上半场就到这里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三 叶子黄了， 你说

业调频 FM 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青春联盟之更值钱，我是制作人你们的老朋友大圆儿，这里依然是更值钱啊， 欢迎回来。 马上又是学生找实习的这个阶段了，校园招聘这个话题可谓是一年一火，每年都火，没有史上最难的毕业季，只有史上更难的毕业季。那么关于校招的坑们，我们也进行了总结。比如说第一大坑，关于交培训费，要求求职者上缴培训费这种事情，在正规的企业里都是不应该被看到的。我们平时可能会遇到要交其他的费用，比如说招聘费、押金、保证金等等，这些费用可能会在一些非正规的渠道里面去向学生去支取，所以请同学们擦亮眼睛，只要是正规的公司、正规的岗位，这些费用都是不应该收取的。包括将来外地的学生要解决户口的问题，会出现户口押金这笔费用，现在户口押金是法律条款上严格禁止的。第二呢，就是关于就业形势。与往年的差别不大的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呢，依然是很多学生的首选，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已开始选择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可能也是因为北上广的竞争太过于激烈吧，很多学生会选择一些生活环境相对舒适一些、生活压力相对小一点的城市去就业和生活。但是从数字上来看呢，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的聚集人群依旧都是比较集中的。第三个是关于企业注重的学生素质，不同的企业对于学生素质的侧重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企业文化、公司侧重点甚至面试官的风格都是不同的。不过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会选择复合型的人才，也就是说学生们除了专业性要强之外，还要更加注重软实力，比如说你的沟通能力啊、问题的解决能力啊等等。还有呢，就是关于梦寐以求的公司，如果一位同学真的对某个行业、某个岗位非常感兴趣的话，就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然后将自己身上的优势深挖出来，在面试当中呢更加强化和突出自己的优势，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现在有很多二本的学生都很后悔，说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呀，没有考上一本，现在找不到好工作了，可咋办呢？那么，二本学生真的是找不到好工作吗？ 其实呢，社会上是有一定的人数比例的，但是二本学生就一定找不到好工作吗？也不尽然。首先呢，你不要在自我否定下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学生要更多的强化自己的实践经验。企业有时候虽然在职位要求上写明招收985211，但是基本上呢，这个都属于加分项，所以大家在看到这个要求的时候也不要害怕。第二个呢，就是尽可能的去突出你自己的优势，不管是实习还是校内的经验，要尽量的去弥补自己学历上的短板，着重突出自己的优势，用自己的实践能力来取长补短，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第三呢，做事的意愿对于企业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在企业招聘当中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大多数名牌大学的学生真正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的理论性是很强的，但是他的动手能力还有他的工作意愿有时候相对于二本和普通学校的学生并不会十分的强烈。做任何事，人的意愿是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的驱动力，所以这些学生会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十分端正，会更加的吃苦耐劳。不管是非重点大学还是重点大学的学生，机会都是有的，任何时候不要放弃自己。这里面也额外去补充一下啊，更之前呢也在搞一个这个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如果啊你在求职就业包括简历修改上有一些问题，可以关注我们更之前的订阅号，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们去互动啊。修改简历我们是认真的，而且是免费的哦。不好意思，我们广告时间结束，现在进入正题。如果你学的这个专业呢，在这个学校不是主流专业，人数也比较少，那可能校招过来的企业不都是你满意的，或者你想找一份跨专业跨行业的工作，校招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其实呢，这就是一个就业渠道的问题。首先你要关注相关学校的信息，你除了关注自己学校的校招网站相关的宣传以外，你还可以关注跟你所求职的专业或者岗位相关的一些学校的网站，还有微信招聘会等等，获得更多的信息。当然关注更之前也是一种方式啦。第二，关注单位的网上招聘会，比如说航天科技集团有航天人才网，国家电网有电力人才网，有些单位呢会在网上开展网络双选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参加一下单位的网络双选。第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现在有许多的社会网站，比如说一些职业介绍网站啊，包括地方上的一些社会招聘会，像这种招聘会去的单位也会比较多，大家可以去这样的招聘会或者是查询一下招聘信息，来获得更多的招聘岗位。第四呢，就是学校推荐了，有些单位会带着岗位到他想要招聘的学校去，但是他可能不愿意通过召开招聘会或者是发布会信息的方式去招聘，而是想让学校专门推荐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去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学生们也可以请学校的老师或者自己的导师进行推荐。我记得我毕业的那会儿呢，就是通过我们学校老师去推荐某台去实习的。当然你在校期间的这个成绩啊，还有各方面的表现要足够优秀。而且呢，我再提一点啊，有些如果这些都不行，比如说有些公司呢是挂靠性质的，这个我们很难通过网上去铺出信息去识别它。像某些招聘网站啊，之前就有这个高校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被不法团伙给欺骗了，骗到传销组织当中了，最后发生了不幸。大家在着急找工作的时候呢，如何去识别这些招聘工作的信息呢？首先多观察，观察这个企业的资质，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主办方啊，他举办一场招聘会，用人单位呢都会给主办方提供资质，校招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同学可以询问一下主办方这个单位的资质，如果你很不放心的话，可以主动询问这个单位的资质，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工商局这个单位注册的相关记录或者是信息。有一次我记得在加客户微信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是哪家公司的，对方呢直接把我这个企业的各种注册信息迅速调度出来，而且截屏给了我，跟我确认了一下是不是这家公司，我说是。 这个场景很尴尬啊。但是我们同学呢，可以根据企业的这个名称来搜索一下它的这个相关信息，你可以不破坏它，但是要心里有数。还有就是观察一下这个招聘单位是不是对口。现在呢，我们各企业对这个专业对口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我们的专业完全和这个单位招聘的工作不对口，可是单位还非常热情地邀请你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仔细地考虑一下这个单位的诚意和真实程度了，以此来判断这是不对口，然后我呢确实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又特别热情，没有白来的热情。我们要思考一下，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热情呢？难道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啊？你要多想一想。再一个呢，这个单位的口碑和评价怎么样？现在呢是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每个人都捧着手机不撒手，我们可以利用手机去网络搜索一下这个单位的口碑啊，网上的一些评价，包括一些找过工作的同学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来做一些判断，这是多观察。第二一个呢，细询问。既然单位的招聘会你参加了，HR 呢也在现场坐着，我们就仔细地问一问他们，你们单位是做什么的，我们去了会有什么样的待遇，具体做什么工作，你们公司在行业内是怎么样的，是否有分公司等等相关企业的一些情况呢。你如果不了解，你可以多询问一下这个 HR， 来判断一下这个单位到底怎么样。我觉得90后啊95后的小伙伴们还是非常积极主动的啊，多追问一下，别扯那些个没用的，比如说你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呢，你是不是单身啊，这些都是没用的问题，不该你关心，多问点实在的，比如说让你干什么呀，说的越详细可以说明这个公司呢比较靠谱，包括工资待遇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要羞于谈钱啊，可能不是特别确定，但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区间。第三个是急求助，如果真的是在求职过程当中，在校外包括什么地方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可以向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向公安人员啊，及时的去求助，打110啊，为你及时的去止损，防止出现一些危险。第四个，缓签约。我们了解完单位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发展平台、薪酬待遇、工作地域、工作岗位之后呢，再跟单位签约，不要着急。除了之前在校招上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外，还有两点问题，同学们也经常纠结，比如说城市选择。你在择业的时候呢，首先可能是要先选城市，因为选城市的时候你就选择了你的生活方式，因为大家都很明确，比方说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大家都是比较了解的，首先房子就是不一样的价钱了，对自己有一个长期的规划，你要选择了这个城市，你在这个城市里面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呀，城市的文化气质以及它能够提供给你的这个生活，包括你未来的个人成长、成家立业等等，都要有这方面的考虑。第二一个呢，就是关于自主实习。校方因为各专业情况不同，校方本身跟企业等各个方面的实习合作机制的情况也不同，包括学生自主能找到实习单位的情况也不同，所以说这个可能要分别的去看待了。从学校的角度来讲，有的时候考虑不允许或者说不建议学生自主实习，那是因为学校通常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质量可控的实习基地，学生自主去实习呢，有的时候啊其实可能达不到实习真正的目的和要求。接下来呢，我们来再帮大家总结一下职场里的潜规则。年末呢，既是总结，也是大家相互进行有意连接的时候。那么，为了能够平稳地度过这一年，大家一定要记住下面这几点：一、学会越级上报。大家都知道啊，越级上报呢是职场上的大忌。可是它为什么是职场上的大忌呢？原因有两点。首先，因为直接越级上报会架空你直属领导的权利，你的直属领导当然不愿意了。第二点， 每一级领导都希望及时得到自己辖区的各方面的信息，处理后再反映给上级部门。如果发生了越级汇报，就会有高层直接顾问，而自己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呢就会非常的被动。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时候可以越级上报呢？举个例子，小吴呢临时接手了一个项目，突然客户让他签署了一个文件，他一时拿不准，所以赶紧给自己的上司反映情况，而让他崩溃的情况出现了，上司失联了。无奈之下，小吴将事情汇报到了更高一层的领导那里，最后项目被圆满的执行解决了。但是在复盘的时候，大领导在会上批评了小吴的上司，这让小吴十分的尴尬。其实呢，面对这种情况，你要注意三个方面。首先，作为下属，你要为你的上司找个台阶下，打听一下你上司的动向，了解他为什么不接你电话呀，是在飞机上不方便接电话，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孩子得了感冒这个手机没电了。当你不得已越级上报的时候，一定要在更高一层的领导那里为你的直属领导找个台阶下。第二点，当越级上报已经发生了，你一定要详细的跟你的直属领导说明情况。当你能找到你的直属领导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向他汇报这件事情，比如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你跟大领导是怎么说的，你如何在大领导面前解释你上司失联这个事情的。在大领导找你的直属领导谈话之前，你一定要让你的直属领导了解到详细的情况。第三点，你要了解公司的应急机制。成熟的公司呢，都会配有相应的应急预案，当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你是有权利越级上报的。比如当发生火灾、地震等灾害，有的公司是可以让当事员工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给公司的一把手的。还比如当业务上有紧急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处理，那是一层一层汇报，会大大的降低业务的处理效率。此时呢，你可以直接找到处理该业务的责任人。当然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安排和管理，作为新人，你需要先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需要了解什么情况下可以越级上报，你才能在公司里生活得更好。咱们再来盘一盘职场友谊排老几。人际交往我们在所难免，最近身边的小伙伴呢应酬也比较多，小心酒后吐真言哦。关于职场交朋友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职场友谊到底排老几呢？问题一，职场没有真正的友谊，也不用发展真正的友谊，这种观点对吗？其实凡事都不能走极端，因为职场毕竟是要合作的，如果人际关系很差，一天到晚冷着一张脸，摆着副臭脸孔，谁见你恐怕都避之不及，谁都不愿意跟你合作。这样的话呢，你需要合作让人帮忙的时候也没人帮你。所以所谓的职场友谊，我更倾向于把它看成一种正常的同事关系，这样的一种良好的同事关系，这样叫更准确些。友谊的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在其他的方面发展，可能会让人更加的轻松，更不功利，可能才会产生真正纯粹的友谊。职场呢，毕竟还是有利益关系的，即便是关系很好，可能也很难发展到我们认为的友谊的层面，更多的是我们俩是同事，我们的关系很好，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推进一个项目的发展，进而共同得到提升。问题二，如果有人上来就对你掏心掏肺，这样在职场上是不是有个坑让你跳呢？是这样的，友谊的核心是一种亲密感，没有亲密感，友谊是很难维持的，而亲密感往往源于披露，我披露了我的情感，我披露了我的秘密，这样才是我们产生了一种亲密感，没有这个是很难产生亲密感的。那么披露了你的秘密也好，感情也好，就意味着你有把柄在他手里了，你有更多的把柄在他手里，他就可以分分钟来攻击你。职场呢，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怎么可能缺少了朋友的陪伴？当然是可以交朋友的，但如果不是经历了一些事情，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彼此之间还是要保持一个度， 掌握好这个度，你的职业生涯也一定能够风生水起。最后呢，咱们再来谈一谈北上广的选择。有一些小伙伴留言说，目前很纠结，在回家和继续留在大城市之间徘徊。分享几个小伙伴的故事，希望大家能有所思考，做出明智的选择。第一个，小梦呢，在北京三年，关系不错的前同事薪资已经涨到了14K， 买了车，他还是留在原公司，提出了涨薪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现在他很迷茫，不知道在北京追求什么，他打算考个在职研究生，不知道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觉得你为什么提出涨薪的要求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呢？是沟通的方式不对，还是公司觉得你涨薪还没有到时候？甚至有一些大公司呢，我知道好像是涨薪是每年有规定的，一年只涨两次工资，而且每次的这个涨幅啊，也依然按照公司规定的涨幅走。那你希望得到的这个薪资，是不是它的这个理由不足以说服这个人力资源部门呢？你要真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第二个小伙伴为了他的爱情奔去了上海，在上海闯荡了两年，他和他的女朋友最后没有修成正果，和平分手了。他很难过，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又好像看开了一切，就想回家考个公务员，有着稳定的日子，简单的过完一生。我觉得这个小伙伴呢非常可爱，因为一份感情而选择了一个城市。记得曾经好像一篇文章就是择一个人，选一座城市，两两相望，然后终老，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当时我选择北京也是因为一份感情，当然我比较幸运啊，我这个感情是修成了正果，然后也在北京这个城市很安稳地生活了下来。但是这个小伙伴呢，你是个男生，好像因为一份感情选择一个城市，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如果说你们之间只存在说你侬我侬，而没有其他的东西去捆绑的话，那么的确是很难继续去维持并且经营这份感情。还有你在这座城市，你要工作，你要生存，你要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你如果想留在这座城市，就要深度的把自己跟这座城市捆绑起来，或者说更具体一点，跟你的所在的工作捆绑起来，让你在公司的这个位置真的是极度被需求的，不可被替代的。你首先跟公司建立了这种强关联，那么进而公司所给予你的，比如说工资，比如说前景，甚至是培训啊、升职的一些这个空间，你才能真正的在这座城市去扎下根。我们都知道北上广深它的这个生活成本很高，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什么有一大批年轻人依然选择了北上广深呢？就是因为在这座城市并不难寻觅跟你志同道合的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共同的画像都是有理想，有目标，敢拼敢闯。当然你想好了想回家考一个公务员，过一个稳定的日子，简单的过完一生，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但是曾经我的大学同学就是这样，当时在北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实际他发展的也非常好，后来呢他依然是为了父母选择了回到我们那座小城市。但是一年之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他会发现除了父母之外，他在那座城市没有朋友。再后来我就彻底跟他失联了，我找不到他的任何的联系方式，也听说他已经不再考取公务员所在的那个工作单位去工作了，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失恋而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回到自己的老家，你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三个，这个小伙伴在北京已经工作两年了，做的工作最多的就是做 PPT， 两年的时间几乎只做 PPT， 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正打算跳槽换个工作试试，如果还是不如意的话就决定回家了。他不知道来北京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一座城市，一个赛道，你真的应该仔细的去想一想， 还有就是你在一家公司连续两年做 PPT， 我是很好奇，难道是秋叶老师的秋叶 PPT？ 但是我知道秋叶老师应该是在武汉，所以我很好奇，是你的 PPT 做得特别好，在公司已经做到了无可替代吗？因为我的身边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位 PPT 大神，那现在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10年以上了，在一家很棒的公司，是的，他已经做了10年的 PPT， 但是他做 PPT 可以做到大神。那我不知道你做 PPT 只是很简单的拿过来别人的 Word 文档，去配图、复制、粘贴，还是需要走心走脑？因为你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判断你做了两年的 PPT 是公司的这个安排不够恰当，还是这家公司真的只做 PPT。 但如果说公司安排的不恰当的话，我建议你主动去跟你的直属领导，甚至更上一级的领导去沟通一下，关于你这块业务他是怎么想的，未来是怎么规划的，啊，你们之间的这个对话对照你自己的规划，然后再做出你的判断是去还是留。如果这家公司不太合适你的话，那年终了可以选择去跳槽，当然是拿了年终奖金之后再很稳妥的离开你现在的这个公司。现在呢就要开始寻觅下家了，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求职信息，当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更值钱。只能给你这些建议了，谢谢。好啦，本期更值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全新改版的更值钱就要上线了，我们是一视频同步直播啊，可以关注 FM982AM927， 同时呢可以通过一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蜻蜓 FM 来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到时候我们不见不散。有更多的职场难题、职场吐槽，敬请关注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给我们留言。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也特别介绍一下，明天改版播出的更值钱呢将由高丽阿姨高丽掌门担纲主持，并担任制作人，大有我呢荣升为出品人，会偶尔的客串一下节目，带上我和高丽身边的这些职场老帮菜，为你答疑解惑，为你提供更好的就业升职机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坚持的动力， Fighting， 明天见， 大家再见啦。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